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第五节嗱，而家嘅最近嘅消息咧，就系王毅咧就去咗柬埔寨，咁啊见咗嗰个总理啦吓，咁啊去见咧，其实最大嗰、那个即系、就是、我哋大家一定要知道咧，就系唔使还钱啦，即系借咗俾柬埔寨嗰啲贵利咧，就唔使还住吓。咁咧，其實呢個咧就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咧，就係我哋喺度講緊咧，就係連環合縱。譬如喺美國而家有一個咁嘅陣營，係咪啊？咁你點拆散呢個陣營咧？咁樣，咁你首先就一定唔係走去對方去拆散，首先要圍下咗自己嗰啲 friend 先啦。咁喺東南亞咧就比較穩陣少少嘅，因為第一個聽話嘅咧就一定係寮國、老窩同埋柬埔寨。咁馬來西亞、泰國啊、印尼啊嗰啲就比較疏少少啦，嚇嗰啲最疏嗰咧就越南，因為打過仗曾經同佢， 嚇同埋啊講話即係同柬埔寨佢拉攏更加緊密關係，都係話圍堵翻越南嘅一個策略嚟嘅，就係話咁如果可以幫助柬埔寨賦予佢即係有越南同樣啊具備嘅投資價值嘅話，其實佢可以分薄咗投資喺越南個資金，咁其實都係即係策略上可以講話阻止越南可以喺 做大， 係啦，喺個印度支那半島裏面做大，同埋佢嗰個就係要防止佢嗰個產業發展可以飛咁快咁樣走上， 因為咧如果你有留意近年嗰個越南發展係相當之快嘅。就差唔多去到中國80年代嗰個嘅水平。咁換言之咧，就係印度同埋印尼咧，就係中國喺嗰個製造業方面嘅競爭對手嚟嘅。咁當然啦，咁大市場越南梗係食唔曬啦，要食得曬嗰個就印度啦嚇。咁所以同印度嘅關係係相當之差近排。咁但係咧，我哋要講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而家咧要做朋友，即係同中國 friend 咧，其實最基本嘅原則係咩咧？就係派錢。所以要去親過嗰、那個，即係要同嗰啲，即係要 make sure 佢係 friend 嘅話咧，一定係借咗錢嗰啲就暫時唔使還住，係嘛？咁但係問題就嚟啦，你如果經濟發展好嗰陣時候咧，你就可以咁做啦。但係如果個經濟差嘅時候，你仲有冇能力走去大灑金錢咧，沿路派錢咧？咁所以就睇中國咧可以行呢個咁嘅金錢外交啊，一帶一路上的大灑金錢外交咧，可以行幾耐？咁我嘅估計咧就行唔得耐啫嚇。呢啲朋友咧，當你冇錢嘅時候咧，就翻臉不厭，即係就唔會再係朋友。其實非洲嗰扎嚇，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冇基礎嘅外交策略嚟嘅。咁去到呢度咧，就要阿朱玲講講啦。其實好幾個國家咧，佢哋個外交策略係點樣咧？嗱，譬如美國，佢點影響其他國家？中國嗰個外交策略就係透過錢、透過移民、透過投資嚇，仲有大外宣。咁但係大外宣近排就開始崩潰啦。咁俄羅斯喺呢個問題上邊係點做咧？ 大外宣 唔係我講俄羅斯，俄羅斯又冇大外宣喎。俄羅斯譬如話佢發揮呢個外交嘅影響力。 啊，首先如果 呢個係咪你自己讀過嗰個啲 course 嘅？係啊，首先俄羅斯如果講話佢外交，佢淨係有一個，即係唔好講個規限，佢係有目標範圍，就都係佢係因為其實俄羅斯如果要再行出去咧，首先係西邊對住歐洲已經係頭痕到不得了嘅。 因為點解咧？即係傳統上係打過多次仗。 係啊，咁同埋所以俄羅斯佢個外交政策重點，佢都係專注翻係前蘇聯範圍。即係其實全蘇聯範圍先係俄羅斯佢個外交策略裏面最緊要要維繫嘅國家啦。咁其實對於中國嚟講，中國啊咁俄羅斯係一個原料出口國，咁變咗呢一個就係重要國家。對於佢嚟講啊，要好重要咁樣去發展合作。但係都係講翻，就係因為話如果啊製造業國家對於呢啲原料出口國家係咁重要嘅話， 咁對於俄羅斯嚟講，所以有其他製造業出口國家嚇，佢可以得以發展嘅話，佢對俄羅斯嚟講，佢都係會非常之啊樂意樂見其成，咁樣去分散佢嗰、那個啊貿易夥伴對象。因為都係講翻啦，因為中國佔咗俄羅斯出口係有70%， 如果我冇嗱冇記錯嘅話，因為我本 note 唔喺度嚇。但係其實講翻個 IMF， 即係頭先我講個 point IMF 嗰、那個，佢尋日就出咗一份報告。呢、這個 IMF 就係國際 貨幣中心、貨幣基金啊， 係啦。尋日出咗份報告就係講今年嗰個 outlook 嘅，今年同下年嗰個概況啊。但係其實大家都估到㗎啦，都係咧衰退5%左右啦。雖然 全球喎、 啊，係啦，全球。但是呢一啲點講原料出口導向國家咧，佢嗰個打擊咧係比任何嘅製造業國家同埋服務業國家更加之重嘅。咁所以我講今年俄羅斯咧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新搞作？我就覺得唔會，因為今俄羅斯身為一個原料導向出口導向國家，其實今年佢係好閉翳。南方就有一個高加索戰爭，然之後咧西邊咧就有一個白俄羅斯危機。咁如果講翻同中國嘅關係，佢只不過係會凍結，同埋同西方嘅關係，佢都只不過會凍結。啊，究竟佢會唔會話啊派多啲人？啊、好似中國咁樣又去柬埔寨，例如啊普京派普京去一個國家嗰度、例如啊派佢去啊波羅的國家，又或者話派佢去高加索地區，即係黑，又話去哈薩克咁樣去挖船啊，同埋 唔係嗱呢單嘢睇到啦，譬如話你而家今次亞美尼亞同呢個阿塞拜疆打。咁佢咪曾經嘗試做一個 broker 嘅角色咯？ 係啊，咁俄羅斯其實依家就做緊呢個角色，就係停火啦，你兩個快啲停火。其實對於莫斯科嚟講，停火先係對於莫斯科嚟講就係話，你唔好依個時候打，即係呢個時候，第一佢唔係話驚土耳其，唔係話因為土耳其係一個北約國家，所以會牽動到同北約嗰個軍事緊張。其實唔係就係話俄羅斯依家係好盡力咁去避免啊，自己喺呢一啲國際事務上面成為一隻出頭鳥。成為一隻會被槍彈。 我懷疑其中一個因素係咩咧？就係佢都要睇埋嗰個美國大選先又點樣。 絕對係啦，第一同埋就係佢唔希望民主黨會贏，所以好笑 啊！佢同呢個問題上面同大部分嘅香港人嘅。嘅立場一致嘅， 係啦，就係因為民主黨，即係民主黨佢嗰啲價值嗰啲左膠咧，即係第一，民主黨係比中國滲透得太重要啦，即係用錢，即係金錢外交，令到民主黨有好多個嘅政策上邊咧。是偏籠中國的，其實不要說民主黨，就連說美國的精英階層，即是智庫呢 Think Tank 呢，其實很多收中國錢的、 其實不單止是因為收中國錢問題，而是說如果大家是從商業的利益角度去看，中國的而且確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這個是合理的。而其實很多美國的企業他們在中國做生意，你叫他們去放棄在中國 是很難的，特別是蘋果 係啦，喺中國賺嘅利益，其實呢一樣嘢先係唔理智嘅行為咯。呢同埋就係話商業嗰個觸覺同政治嘅觸覺係完全唔同， 唔同嘅 係 喺某啲特定嘅條件之下咧，大家先一致啦。 係啊，就係講話個分別，其實就好似荷蘭人同英國人嘅分別啦。即係荷蘭人咧，佢哋尤其是以前講話荷蘭殖民帝國同英國殖民帝國嗰陣時候有一個爭端嘅，就係都係大家喺度爭殖民地啦。但係荷蘭佢係會將睇好短視嘅利益，然之後將自己手上邊殖民地去賣俾英國。例如紐約啦， 係 啦，例如紐約啦， 佢慎品啦，即係點解賣 Q 咗個紐約俾美國，俾呢個英國佬？ 係啦，嗰陣時 New York 係佢係換蘇里南嘅，佢係攞蘇里南去換 New York 嘅，即係其實呢一件事已經係大家就會話嚇，即係我哋。即係呢啲，我哋今時咁啊睇翻，梗係覺得問啲荷蘭人點解咁蠢咧？但係就話你諗下，如果你係當時嘅荷蘭人，你睇到盤數嘅，係 啊，嗱 嗰度你可以蘇里南，你直接攞黃金，你直接可以開採 黃金，嗰度有金啊嘛喺度啊嘛， 係啊，直接開採礦物，但係哈德遜河口咧點啊？打海炮啊！即係射幾塊皮草翻嚟啊！咁你計起盤數，皮草貴啲定係嗰啲鐵礦貴啲？ 咪同當年香港一樣咯。當年英國佬唔係想要香港啊，想要舟山群島，即係喺浙江嗰度咁咪可以上北京噶嘛。但係咧 ，anyway 就擺咗，即係攞咗香港，但係攞咗香港就做咗另外一啲嘢。咁頭先你講嘅例子仲有其他啦，譬如話法國即係拿破崙時候賣咗呢個路易斯安那俾美國啦，賣係賣俾佢嘅。 俄羅斯人都將。 阿拉斯加 賣，阿拉斯加賣咗俾美國人啦。即係所以就即係我個 point 就係話，如果從即係民主黨人嗰個思維啦，又或者美國精英、美國企業 corporate America， 佢哋有咁嘅思維係正常。但係即係好慶幸一樣嘢就係話，美國有另外一個即係政治勢力，共和黨保守勢力，即係佢哋係從一個比較長遠嘅政治權衡利益嘅角度去。即係平衡翻呢一個， 所以我一路講咧就係中國 唯利是圖嗰一個， 中國幾即係可以 sustain 呢種咁嘅外交政策幾耐咧？就睇佢嗰個經濟嘅 model， 佢仲可唔可以 不斷咁 不斷咁 generate， 即係所謂呢啲 profit 出嚟。咁我判斷咧就係而家行到水尾㗎啦，即係差唔多㗎啦。咁但係咧就水尾都係講緊幾年啦、十年啦，定還是點樣咧？咁呢個就即係跟住來睇到啦。 即係如果 Donald Trump 佢贏咗，佢繼續咁樣去打壓中國喺呢一方面嘅勢力嘅話，咁其實可能再過多四年之後，即係民主黨人又或者 Corporate America， 佢哋對於中國嗰個支持係咪都係仲係咁深咧？咁到時候可能呢個世界已經個格局完全唔同曬啦。有印度同埋東南亞嘅崛起，咁到時候呢 Corporate American power， 佢哋係要話兼顧中國嘅利益，嗰個誘因係大大程度減低，所以就話點解我連俄羅斯都即係普京上個禮拜佢喺一條片嗰度真係非常之風趣嘅，即係佢喺條片嗰度講嘛，我梗係中意美國嘅民主黨啦，因為我同佢哋嘅價值係好相近，因為佢哋都係共產黨，咁我20年前我都係一個共產黨員，所以我真係好中意佢哋。 我一定要 call 翻呢段嘢。 係啦，呢一段片咧真係要，真係大家一定要睇。 佢係講俄文㗎。 係啊，喺俄文， okay. 我配字幕啦，即係 配字幕啦， 係啦。咁我配字幕之後就 po 上 my radio 啦。但係呢條片咧真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因為好睇得出普京啊，佢嗰個 sarcasm 啊，係幾唔想民主黨贏。哇！喺全世界面前喺度講啊，民主黨同以前嘅共產黨冇分別嘅。 唔係，咁我哋都要知道呢條片嘅。咁但係頭先阿 Julian 講，我要補充少少咧，就俄羅斯點樣去影響其他國家嘅政策咧咁樣。咁其中一樣嘢，歐洲好著名啦。 係啦， 佢哋用石油同埋天然氣。 能源外交咯， 能源外交。 但如果講係中亞嘅話咧，就喺中亞嘅話就做唔到能源外交，只可以講話啊，即係喺地緣政治利益上面，即係首先啊，就係保障地區安全啦。因為其實中亞佢自從蘇聯分裂之後，都係佢係有唔同嘅勢力係挑戰過中央政府。所以點解中亞嗰啲政府係咁獨裁咧？因為佢哋真係要一個好 centralized 嘅中央政府去打壓其他係蘇聯解體之後。 但係呢個會唔會係因為佢哋本身個國家咧入邊咧好多民族好多不同嘅宗教信仰？ 其實都係嘅，中亞通常普遍都係信伊斯蘭教啦，但係就話喺呢個蘇聯時代，佢哋以前即係嗰個所謂嘅信仰價值就係共產主義，但係當共產主義倒台被 prove 咗唔行得通之後，咁有好多國家其實伊斯蘭主義都係喺啲地方度崛起嘅，但係講話伊斯蘭主義。可以講話，因為我哋住香港，所以我哋真係睇唔到。但係如果講話去到中亞，去到一啲伊斯蘭世界裏面，佢哋真係認為係一個可行，一個可行嘅制度嚟嘅。但係中央即係呢中亞國家，佢哋嘅中央政府喺蘇聯解體之後，其中一個好棘手嘅問題就係對抗呢啲所謂嘅伊斯蘭主義者啦。但係啲伊斯蘭主義者，佢哋又真係。佢哋不斷有戰場嘅喎，佢哋係有源源不絕嘅資金嘅喎，佢哋真係有金主。 唔係個原因好簡單，又係有油。 係啦，同埋就話有伊朗啦。 有伊朗。 係啦，伊朗都係一個不斷咁向外輸出伊斯蘭主義嘅國家，咁所以即係講話，例如 但 係 佢嗰 只 伊斯蘭主義就唔係而家最主流嗰只嚟噶嘛，一個集結派啊嘛， 十二派啦，係啦。但係例如阿富汗啦，即係阿富汗，即係我哋又睇我哋成日諗起塔利班，但係其實阿富汗。咁我有一個同學，佢阿富汗人嚟嘅，係啦。咁佢屋企人咧，原來咧以前就係嗰個阿富汗社會主義共和國個高官嚟咯，係啊。然之後佢同我講翻，其實到依家阿富汗都係有一扎人首先有伊斯蘭主義者啦，第二係有一扎價值上偏向社會主義啲嘅，即係佢哋係都係支持一個大政府主義，但係就話。他們這個大政府主義是沒有辦法實行，因為阿富汗這個國家實在太過割據，但是第三又有親美派現在有親中派不同派別，還 有親中派 有的，即是他們都是想即是希望中國在阿富汗多些投資， 你簡單嚟講就係錢咯，又係錢。係 啊，攞錢即係其實投資啊。因為點講？點解佢哋係會想，即係點解啲國家係會想中國投資呢？第一，佢哋就係冇錢；第二，唔會有市場嘅力量可以想話喺呢啲國家做一啲冇長遠收益嘅投資。簡單嚟講，因為喺國家做嗰啲投資全部都係蝕本生意，咁佢哋就喺度心諗：，如果你中國要不斷咁樣向我擴張啊嘛。你擴張你過嚟同我，你同我起條橋啦， 係啊， 係啦，我用你啲錢去做啦，呢啲咁嘅蝕本生意，咁所以講話西伯利亞 唔係佢，所以而家你做真通過投資嗰啲，基本上係蝕本生意噶嘛。 係啊，但係點解中國啲蝕本生意又肯做呢？就係因為即係我唔係要同你起條蝕本，令到我自己蝕本嘅橋啊，而係我同你起完條橋之後，我係要你成個市場，我係要控制，我係要你個地區嘅一部分。 即係簡單嚟講，譬如話喺斯里蘭加，佢即係整個港口，而且唔知斯里蘭加其他地方都有。 係啊， 希臘有。 係啊， 個原因就係你冇錢還啊嘛。 中國唔係傻嘅，我明知你冇錢還，我就係知道你係一個超級大債仔。 就特登放數俾你， 係啦。但我唔係要你筆錢，我要你老婆啊嘛，我要你間屋啊嘛，係咪先到最後？ 唔係，咁有啲人都明知都制嘅，明知制嘅原因有兩個，第一樣嘢真係太窮啦，冇辦法啦。第二樣嘢就係過去貪污咯， 係啦，就係話有個人利益啦。係 啊，嗱咁啦，剩低個問題啊，美國啦，美國點 extend 佢嗰個嘅即係外交影響力咧咁樣？咁咪同阿即係俄羅斯一樣啦。咁後欄嗰啲，譬如呢啲。即係中南美洲一定要影響噶嘛咁但係喺七十年打後咧，其實就開始唔掂啦。到九十即係到近年咧更加差嘅原因就係基本上曾經一段時間中南美洲嗰啲即係政府基本上都反美嘅咁因為做得好事太多啦，咁而家就開始就呢班人都管唔掂，慢慢就轉翻少少啦。咁至於其他地方咧，其實長久以嚟咧就用我哋喺政治嗰、那個即係怪政治嗰個概念，用所謂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即係國際組織，譬如聯合國啦、IMF 啦，其實呢啲喺以前其實都係美國嘅勢力範圍之內嚟嘅。譬如舉個例，要打一場仗，打韓戰、打伊拉克，都係要呼聯合國呢一個架構去打嘅。但係咧，到咗近呢十年咧，就開始完全唔掂啦。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咩咧？今日睇到咧就係、是中國成為咗呢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嘅成員。 哦，係啊， 啱啱嚇。咁點解咁？就因為美國退，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美國退出咗。美國退出咗就係根本呢，而家呢個國際呢類嘅國際組織佢玩唔掂你而家連世貿都玩唔掂。譬如先一排嗰個美國對中國嗰、那個即係經濟制裁咧，佢都即係世貿 夾佢噶， 都夾佢噶嘛。更加唔使講啦，世衛組織係嘛？基本上而家譬如美國佢原本用開嗰個嘅外交嘅影響嗰個策略咧，係崩潰緊嘅嚇。所以咧 ，Donald Trump 喺呢個局面咧，就諗咗另一個方向，就係我寧願我唔玩呢啲組織，我退出嚟。但係傳統上，譬如講緊呢啲即係好左膠右字嘅就是，我一定要透過翻呢個咁嘅國際嘅組織嘅框架。去、延伸我的影響力，所以呢個基本上兩個嗰個所謂嘅認知嘅範式是不同的。 但係其實很難怪他哋，因為尤其是如果講話西方作家，他哋由細到大係西方國家長大的話，佢哋即係你問他啊、國際組織咁重要，咁共產國際是不是一個國際組織 ？That 美國是不是都係應該參與啲事務呢、即係如果你咁問他啊。唔識答喎，因為國際組織可以講話係邊一個勢力建立起嚟嘅國際組織，即係呢一個。 因為原本第二次大戰之後，全部係由美國佬帶頭做噶嘛。 係啊， 因為嗰陣佢有錢，佢可以透過嗰個經濟嘅援助影響，呢、這個同而家中國一樣噶。咁美國可以做到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嗰個經濟嗰、那個動力係由五十年代一路。佢維持到八十年代啊嘛， 同埋就話呢啲即係國際組織喺二次大戰啱啱打完之後成立嗰啲國際組織，其實佢哋嗰啲建立係喺二次大戰已經打緊嗰陣時候。 因為幾個大嘅對手，日本同埋呢個 德國都冧咗嘛。 係啦，所以其實打仗嗰陣時候，佢係反映咗打緊第，即係呢國際組織其實佢唔係反映戰後秩序，佢係 反映 戰時嘅秩序。係啦，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有好多朋友都係，即係我哋成日都係呢一個係盲點嚟嘅，即係所以一定要講翻，就係話佢係反映二次大戰時嘅秩序。所以點解戰後之後哦？分裂咗到蘇聯，即係美蘇陣營之後，啲國際組織都嚇咁、啊、究竟佢哋係啊點解明明兩個勢力佢哋係敵對，但係點解會坐喺同一張台嗰度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呢個係戰時秩序嚟嘅、嗯，但係啱啱好呢啲戰時秩序俾咗個平台，呢兩個國家係裏面冷戰嘅、 嗯， 但係唔好又唔好唔記得，其實蘇聯係不斷咁樣去起爐灶，真係唔好講華沙公約咁老土啦。即係講話蘇聯同埋其他例如古巴啊嚇啲中南美洲嗰啲共產啊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佢哋 deal 即係佢哋成立嗰啲組織嗰啲 deal 咧，其實都係一樣存在，係一樣係第二個奴起出嚟嘅國際組織咯。所以其實美國佢而家冒起多，即係由美國帶領之下冒起其他嘅新嘅國際組織，完完全全唔係違反咗即係依家個所謂話國際協作主義。 嗯，系啊，嗱，咁到尾咧就阿朱玲，你介紹一下啦。你睇開平時睇開啲咩雜誌啊？嗱，而家睇雜誌係一個好歐嘅嘢嚟，因為大家上網嘅，唔會買雜誌睇嘅。 冇啊，呢啲都係養成睇開嘅。咁如果有朋友有興趣嘅話， 呢、這個唔係英文嚟嘅喎， 法文咯。 嗯， 係咯，有朋友有興趣，即係對政對完政治有興趣嘅話，不妨你可以訂嘅，但係要俾郵費咯，係嘛？但係同埋佢都係要成。三個禮拜先寄到過嚟香港噶啦，嚇呢啲都係我做節目之前。 但係點解你唔睇網上嘅咧？ 我份人好衰嘅，有陣時候望住個 mon 咧，我集中唔到。我唔知係咪因為 ADHD 啊， 係啦，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所謂即係所謂 ADHD 中文點講？ 過度嘅弱症。 唔係，可能係呢啲啦，即係注意力， 我即刻 check 注意力不足過度症咁樣啦。即係我係睇呢啲咧，用紙寫出嚟嘅嘢，我先可以專心到，同埋記到入腦嘅。你如果望住我 mon 咧，就真係有啲難。 專注力不足，過度會有症咁啊。OK 嗱，咁咧就其實呢啲係好相當之好嘅雜誌嚟啦。但我想問嘅問題就係咧，佢同我哋睇英文雜誌有咩分別咧？ 第一法國人嘅角度咧，法國人嘅角度咧，一定係同 美國佬唔同。 美係啦，傳統英美呢一啲所謂嘅西方國風係唔同嘅。法國人係多啲從歐洲嘅角度出發啦，同埋從。即係你好睇得出佢哋對於非洲，例如北非個 coverage 係零舍多。 哇！咁佢喺下邊嚟噶嘛？佢一落咗個地中海就喺嗰度嚟噶啦。 係啊，咁同埋對於法國嚟講，其實法國 佢前殖民地 係 Jerry 前殖民地啦，第一同埋第二，其實法國到今時今日都係呢啲地方嗰度買原料嘅。即係講話法國佢係例如佢講核電廠。法國核電真係全世界好出名噶啦，但係其實佢有 70% 嗰啲原料係嚟自一個中非國家叫乍得 （Chad）， 係你講係有元素， 係嗰啲油啦，嗰啲有元素係嚟自個國家，同埋係賤價咁買嘅， 係所以啲歐洲人都係 係啊，咁 都係賤嘅， 係啊，真係冇啊，就話咁睇翻呢啲雜誌，真係用唔同嘅角度去睇翻世界事務，就幫到，即係幫到我做呢個節目啦。第一，同埋幫到我去建立個人嘅知識咯。 嗯，咁你我自己睇咧就近年睇得比較散嘅，但係咧有本雜誌，我覺得到依家嘅質素仲好好嘅，就係、是、Economist，英國經濟人確認。咁佢好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譬如我睇開香港，即係我哋自己喺度啦。咁我睇佢寫啲嘢咧就好。都不係好 in 嘅，但係佢個好處喺邊度咧？就係佢每一期，因為佢係周刊嚟噶嘛，即係出得好密噶嘛。佢每一期咧，基本上世界成個地球啊，每一個 做，但你環遊世界一次啊， 佢都做到一個簡單嘅 summary， 同埋咧，佢哋會做個 map 本身咧，雖然好細張，但係做得好精緻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即係雜誌已經行到末路噶啦，好難做嘅。但係佢哋仍然即係。抌到咁多資源去做咧，我覺得係相當之難得咯。 係啊， 即係譬如有啲地方我唔熟嘅咁啊，咁我真係要靠睇佢嗰度。如果譬如香港，我覺得嘅的確好流咯，寫啲嘢。 但係反而咧，歐洲國家佢哋做呢啲做得唔錯，即係台長，即係我要同你第一去介紹呢一本雜誌《Diplomacy》係啦。咁呢一本咧係即係佢係每一期都有唔同嘅專題啦。 咁今期就係講俄羅斯，然之後咧就用地緣政治角度發生俄羅斯好多方面嘅事務，即係能源啊、經濟啊， 有地圖啦，係咪啊？ 係啦，有好多地圖同你講話點解個地緣政治因素係支持到俄羅斯，例如同中國發展呢一個關係咧咁樣。咁呢啲咧我就唔講咁多啦。然之後例如講話呢啲別浪係點解咧？就講話啲概況咁樣。不過依家佢依度講話2020年概況，我覺得佢真係好鬼 out， 因為2020年最大嗰個變數就係 coronavirus， 就係呢一個武漢肺炎。咁其實武漢肺炎已經係完完全全咁樣扭曲曬舊年咧所有人做嘅今年預測嘅啦，即係舊年啲人都話今年係一定會 grow 噶嘛，但係邊一個諗到會殺咗個武漢肺炎出嚟啊？但係就話睇雜誌有一個。如果講話一年嗰啲概況咧，佢係有變數，但係咧有啲變數係唔會改變，都係對於從呢啲雜誌好有一個參考價值咧，就係佢嗰啲對於地緣政治依個國家佢行緊個經濟模式嗰個 description。即係佢哋俾你啲資料咧，咁呢啲佢唔係話一兩年可以改變到你亞曼啊啲地方咧，即係咁點解？即係亞曼同埋即係卡塔爾。之間嗰啲產業模式嗰個互補競爭，佢唔會話係一兩年之間可以完全改變，所以睇雜誌其中一個好好嘅好處，即係點解我會甚至俾埋運費佢買埋咧？就係話佢呢啲唔係話網上面即食嘅資訊，即食嘅資訊有好多變數，即係可能睇完之後，你過多一個禮拜有第二個 policy 走出嚟嘅話，其實上一篇情報係完全全。可以個價值否定咗，但係呢啲就唔會咯。 睇國際關係成個基本嘅問題咧，就係你究竟係睇一啲好長期嘅關係啊、資料啊，定係還是你係 day to day？ 咁呢個同你炒股票一樣噶嘛。股票係即係大致上有兩種炒法，一個咧就係純技術分析，即係我睇嗰只股票，我唔理佢咩，我總之要睇下嗰個走勢點樣。第二就 fundamentals。即係我睇個基礎嘅，呢個人呢盤生意係點做法咧？佢嗰個前景係點樣咧？咁所以兩個係兩個唔同嘅派別嚟。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就阿朱玲嗰個做法就比較正統少少嘅，就係你首先對嗰個國家你有少少認識先，係 啦，對於成個地方， 佢點佢個經濟上，特別係經濟上點生存啦，個地理位置邊度，係嘛？呢個決定差唔多決定咗佢嗰個。整個行為模式 係啊，其實都係因為呢、這、一個，例如就係話呢個地緣政治因素，其實我覺得佢係取決咗，即係尋日習近平佢講話要將深圳打造為國際金融中心，即係頭先點解我哋用咗三章去講話係做唔到咧？即係唔係話要否定，唔係話要否定佢哋嘅努力啊，而係就話從地緣政治角度嚟講 ，as long as 深圳係由北京控制住嘅 territory， 係真係完完全全係。北京朝廷的 領域啦，即係唔係一個特別行政區咁樣嘅話，佢就冇辦法做到，因為佢冇辦法做一個 antipod， 冇辦法做到一個轉口港咁嘅角色。佢就係呢一個所謂嘅 mainland China 嘅裡面內容嘅 content 部分嚟嘅，即係佢唔係話 mainland China。邊陲的一個門口一個轉口港咁樣，所以就話冇咗一個轉口港角色，就係令到深圳冇辦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我可以講話中心因素， 先天因素， 先天缺陷咯。所以佢到最尾，佢可能最大的 competitor 會係上海。 係啊，好啦，咁 anyway， 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又係過曬時啊，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